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 Corona， 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时事与英雄 HTTP 的前世今生。 HTTP 协议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打开手机或者电脑，只要你上网，不论是用 iPhone、 安卓、 Windows 还是 Mac， 不论是用浏览器还是 APP， 不论是看新闻、短视频还是听音乐、玩游戏，后面总会有 HTTP 在默默地为你服务。据 Netcraft 公司统计，目前全球至少有16亿个网站，2亿多个独立域名，而这个庞大网络世界的底层运转机制就是 HTTP。 那么在享受如此便捷舒适的网络生活时，你有没有想过 HTTP 协议是怎么来的？它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几乎统治了整个互联网世界的呢？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今天我就和你来聊一聊 HTTP 的发展历程，看看它的成长轨迹，看看历史上有哪些事件推动了它的前进，它又促进了哪些技术的产生，一起来见证英雄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能够顺便了解一下 HTTP 的历史局限性，明白 HTTP 为什么会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署建立了 APA 网，它有四个分布在各地的节点，被认为是如今互联网的始祖。然后在70年代，基于对 APA 网的实践和思考，研究人员发明出了著名的 TCP-IP 协议。由于具有良好的分层结构和稳定的性能， TCP-IP 协议迅速战胜其他的竞争对手流行起来，并在80年代中期进入了 UNIX 系统内核，促使更多的计算机接入了互联网。1989年，任职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蒂姆·伯纳斯里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在互联网上构建超链接文档系统的构想。这篇论文中，他确立了三项关键技术。第一个 URI， 即统一资源标识符，作为互联网上资源的唯一身份。第二个 HTML， 即超文本标记语言，描述超文本文件。第三个 HTTP， 即超文本传输协议，用来传输超文本。这三项技术在如今的我们看来已经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发明。基于它们，就可以把超文本系统完美的运行在互联网上，让各地的人们能够自由的共享信息。蒂姆·伯纳斯里把这个系统称为万维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Web。 所以在这一年，我们的英雄 HTTP 就诞生了，从此开始了它伟大的征途。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世界非常的简陋，计算机处理能力很低，存储能量小，网速也很慢，还是一片信息荒漠。网络上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是纯文本，很多通信协议也都使用纯文本，所以 HTTP 的设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限制。这一时期的 HTTP 被定义为 0.9 版，结构比较简单，为了便于服务器和客户端处理，它也采用了纯文本格式。蒂姆·伯纳斯里最初设想的系统里的文档都是只读的，所以只允许用 GET 动作从服务器上获取 HTML 文档，并且在响应请求后立即关闭连接，功能非常有限。 HTTP 0.9 虽然很简单，但它作为一个原型，充分验证了外包服务的可行性，而简单也正是它的优点，蕴含了进化和扩展的可能性。因为把简单的系统变复杂，要比把复杂的系统变简单容易得多。1993年， NASA 开发出了 MOSAIC， 是第一个可以图文混排的浏览器，随后又在1995年开发出了服务器软件阿帕奇，简化了 HTTP 服务器的搭建工作。同一时间，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1992年发明了 GPEG 图像格式，1995年发明了 MP3 音乐格式。这些新软件新技术一经推出，立刻就吸引了广大网民的热情，更多的人开始使用互联网，研究 HTTP 并提出改进意见，甚至实验性的往协议里添加各种特性，从用户需求角度促进了 HTTP 的发展。于是在这些已有实验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草案， HTTP 1.0 版在1996年正式发布。它在多方面增强了 0.9 版，形式上已经和我们现在的 HTTP 差别不大了，比如增加了 HID、POST 的新方法，增加了响应状态码标记可能的错误原因，引入了协议版本号的概念，引入了 HTTP header 的概念，让 HTTP 处理请求和响应更加灵活，而且传输的数据也不再限于文本。 但 HDP 1.0 并不是一个标准，只是记录已有实践和模式的一份参考文档，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相当于一个备忘录。所以 HTTP 1.0 的发布对于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各方势力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图继续在市场上奋力搏杀。1995年网景的 Netscape Navigator 和微软的 Internet Explorer 开始了著名的浏览器大战，都希望在互联网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场战争的结果你一定早就知道了，最终微软的 IE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网景则败走麦城。浏览器大战的是非成败我们放在一边暂且不管，不可否认的是它再一次极大地推动了 Web 的发展。 HTTP 1.0 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了实践检验，于是在浏览器大战结束后的1999年 HTTP 1.1 发布了， RFC 文档编号为2616，正式确立了延续11年的传奇。从版本号我们就可以看到， HTTP 1.1 是对 HTTP 1.0 的小幅度修正，但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它是一个正式的标准，而不是一份可有可无的参考文档。这意味着今后互联网上所有的浏览器、服务器、网关、代理等等，只要用到 HTTP 协议就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相当于是互联网世界的一个立法。不过说 HTTP 1.1 是小幅度修正也不太确切，它还是有很多实质性进步的，毕竟经过了多年的实战检验，比起 0.9 和 1.0 少了学术气，更加的接地气，同时表述也更加严谨。它的主要变更点有增加了 put、delete 等新的方法，增加了缓存管理和控制，明确了连接的管理，允许持久连接，允许响应数据分块，利于传输大文件，而且还强制要求提供 host 的头，让互联网主机托管成为了可能。 HTTP 1.1 的推出可谓是众望所归，互联网在它的保驾护航下迈开了大步，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开启了后续的 Web 1.0 Web 2.0 时代。现在许多的知名网站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左右创立的，比如Google、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等。不过由于 HTTP 1.1 太过庞大和复杂，所以在2014年又做了一次修订，把原来的一个大文档拆分成了六份较小的文档，编号为7230到7235，优化了一些细节，但此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动。 HTTP 1.1 发布之后，整个互联网世界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度过了十多年的快乐时光，更涌现出了 Facebook、 Twitter、淘宝、京东等互联网新贵。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对 HTTP 不满的意见，主要就是连接慢，无法跟上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但 HTTP 1.1 标准一直岿然不动。无奈之下，人们只好发明各式各样的小花招来缓解这些问题，比如已经常见的切图、JS 合并等网页优化手段。终于有一天，搜索巨头 Google 忍不住了，决定揭竿而起。就像马云说的，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那么他是怎么造反的呢？ Google 首先开发了自己的浏览器 Chrome， 然后推出了新的 Speedy 协议，并在 Chrome 里应用于自家的服务器，如同十多年前的网景与微软一样，从实际的用户方来倒逼 HTTP 协议的变革，这也开启了第二次的浏览器大战，历史再次重演。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 Google。 Chrome 目前在全球占有率超过了 60%， 其用户已号令天下。Google 借此顺势把 Speedy 推上了标准的宝座，互联网标准化组织以 Speedy 为基础开始制定新的 HTTP 协议，最终在2015年发布了 HTTP2，RFC 编号为7540。 HTTP2 的制定充分考虑了互联网的现状，宽带、移动、不安全，在高度兼容 HTTP 1.1 的同时，在性能的改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主要特点有，它是一个二进制协议，不再是纯文本，它可以发起多个请求，废弃了 1.1 里的管道，使用专用算法压缩头部，减少数据传输量，允许服务器主动向客户端推送数据，最后它还增强了安全性，事实上要求加密通信。虽然 HTTP2 到今天已经四岁，也衍生出了 gRPC 等新协议，但由于 HTTP1.1 实在是太过经典和强势，目前它的普及率还比较低，大多数网站使用的仍然是20年前的 HTTP1.1。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了， HTTP2 这么好是不是就已经完美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一次还是 Google， 而且他要革自己的命。在 HTTP2 还出于草案的时候， Google 又发明了一个新的协议叫做 Quick， 而且还是相同的套路，继续在 Chrome 和自家服务器里面实验着玩，依托他庞大的用户量和数据量，持续的推动 Quick 协议成为互联网上的既成事实。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然也是因为 Quick 确实自身素质过硬，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互联网标准化组织 IETF 提议将 HTTP Over Quick 正式更名为 HTTP3， 并获得了批准。HTTP3 正式进入了标准化制定阶段，也许两三年后就会正式发布。到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跳过 HTTP2 直接进入 HTTP3。好了，今天我和你一起跨越了30年的历史长河，回顾了 HTTP 协议的整个发展过程，在这里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HTTP 协议始于30年前蒂姆·伯纳斯·利的一篇论文。一开始的 0.9 只是个简单的文本协议，只能获取文本资源。HTTP 1.0 确立了大部分现在使用的技术，但它不是个正式标准。HTTP 1.1 是目前互联网上使用的最广泛的协议，功能也非常完善。HTTP 2基于 Google 的 Speedy 协议，注重性能改善，但现在还没有普及。HTTP 3基于 Google 的 Quick 协议，是将来的发展方向。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能够对 HTTP 有一个初步但清晰的印象，知道了来龙，才能更好的知道去脉。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你认为推动 HTTP 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呢？第二个，你是怎么理解 HTTP 的？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暂时回答不出来也不要紧，你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在后续的课程里寻找答案。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欢迎把你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